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有情郎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 秀琼姐姐，情人的眼泪，掌声简单到嚟早上嘅五点十分啊！早晨，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陪陪嘅。咪日子咧就要睇你咯，嚟到2021年4月3日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2月22噶啦。咁啊，寻日咧同朋友就系倾开电话嘅时候咧，其实咧原来咁样放一个长假咧，真系唔知道今日系星期几嘅，今日系星期六啊。当然啦，会唔会唔记得嘅？因为咧要准时翻到嚟呢一个嘅电台同大家主持呢一个清晨爽利啊嘛，同埋亦都系期待嘅，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好期待星期六嘅节目咧？嗯，佩佩就期待啦，因为咧有好多好歌送俾你，特别系老歌啊。呢首应该如果喜欢老歌嘅朋友，冇理由唔识嘅，唔使等三年都可以听到嘅。李香兰《三年》， 想得我长而寸断，望得我。情意浓。 今宵多珍重，我两鬓鬓已暖，太阳快升东，我两鬓鬓已要再见在梦中。 今宵多珍重，我哋有原装正版吹瓶姐姐嘅歌声。好啦，望下个钟咧，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三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早上咧沿岸系有薄雾嘅，日间咧系天气炎热，市区咧最高气温约为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咧清明节仍然系炎热嘅，下周风势系较大，气温系会较低嘅，室外气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80%。咁啊，寻日嘅天气真系觉得好热啊，因为始终都系上到个三字啦。咁啊，烈日当空咧，都真系有啲热嘅。特别系哥哥姐姐啦，如果你选择出去郊外行嘅时候咧，烈日当空啊，带翻把遮会好啲。就算系市区都好咧，特别系出入商场，商场个冷气又好大啦，吓咁跟住出边又好热啦，好容易啦，一出一入咧，亦都系会感亲嘅。咁啊，大家记得小心保重啦。 家家母，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又怎么得意？ 快活，我哋有葛兰姐姐嘅歌声。

吴欣欣姐姐的名曲《明月千里寄相思》。继续我哋有船子出现啦。永远的微笑，我哋有周璇姐姐嘅歌声啊！咁啊，忙个钟咧又好快，即系会到呢个五点半钟啦。五点半钟之后咧，翻嚟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嘅。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啦？咁啊，当然啦，之前咧因为四台联播嘅关系，所以咧老歌系暂停咗一排嘅。咁啊，翻翻嚟呢个五台嘅直播室，净系做俾五台嘅听众听嘅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咧，又会有翻呢个老歌。咁啊，上个礼拜咧，除咗老歌之外咧，仲带嚟咗一首英文歌，唔知道你又觉得点样啊？当然啦，如果要听英文歌，星期一朝头早咧都系有得听嘅吓，有缘相会。咁但系咧，间唔中播翻一首半首，都唔知道会唔会令到你都好喜欢啊！话俾我知啊吓，可以嘅话，好，我呢个时候咧先听五点半钟新闻节目，翻嚟之后继续清晨送你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近日在福建南平分别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四国外长讨论缅甸局势。王毅说，中方支持缅甸各党派通过对话寻找政治解决分歧的路径，支持以东盟方式鼓励并建设性参与缅甸内部和解进程，支持尽快举行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在东盟框架内共同探讨缓解局势的有效办法。王毅强调，要避免继续发生流血冲突和平民伤亡，亦都要避免联合国安理会不当介入，损害缅甸主权，并且导致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以及避免一些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火上加油，通过搞乱缅甸图谋私利、谋取私利。中国驻欧盟使团说，欧盟有关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沙吕离开北京发表的声明和事实不符。发言人说，沙吕全家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九年，中方按时为他换发记者证，不存在所谓施压或者威胁。发言人又说，英国广播公司近年在涉华问题上，特别是在疫情和新疆问题上，炮制大量不道德的假新闻和虚假信息。如果那名记者担心被中国民众起诉，并且坚信自己确实没有任何造假造谣行为，应该坦然应诉。对于欧方指责中国去年驱逐至少18名记者，发言人说，事实是美国出于打压中国的政治目的驱逐中方60几名记者，中方作出符合国际法的正当必要反应。欧盟早前说，沙吕离开北京是外国记者因为不断受到骚扰和阻挠而被迫离开中国的最新案例，呼吁中方确保言论和新闻自由。回来本港，政府表示星期四有一宗接种疫苗后送院个案。48岁男子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后胸部不适，送往玛加烈医院，情况稳定，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自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大约531,200剂疫苗，当中大约471,400人接种第一剂疫苗，包括大约320,000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151,3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另外，大约60,0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警方凌晨在观塘红桃道一个工厦单位捣破一间违规经营的派对房间。同样是26岁的一男一女负责人涉嫌违反处所防疫规例被捕。单位一面的九男三女，年龄介乎26至46岁，就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罚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风方面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第五台 四月破格新安排， 星期四晚上8:00-9:00，萧希婷、李浩辉，绿色辉庭 探讨世界性环保议题，分享全天然悭家妙法。 星期五同样时间，周以玲、邓添乐，乐龄是咁的， 拆解社会流传都市迷思，多角度重新认识身边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 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咁啊，有呢一个哥哥张国荣嘅歌声啊，唔知道当年咧呢一首歌出咗之后，有几多个女孩子咧系因为哥哥张国荣呢一首歌咧改自己英文名做 Monica 咧？啊，确实佩佩身边啊嗰阵时都真系有好几个同学系叫做 Monica 嘅。咁啊，记得咧，琴日咧喺节目里边咧就带嚟咗好多首哥哥嘅经典嘅歌曲啦。今日系会继续，不过今日咧就会嘈啲，因为今日拣好多咧都系快歌。啊，平时咧听呢啲怀念嘅一啲嘅歌曲选播咧，好多时候都系会拣歌手朋友一啲比较熟悉嘅一啲慢歌。咁啊，琴日播咗好多慢歌，虽然都播咗一首《芳华绝代》比较快一啲，咁但系咧。就是昨天播完《芳华绝代》之后想想，其实很多首哥哥张国荣的歌都很好听，好像刚才那首《Monica》那样，或者跟着这一首都是。

点起香烟，香烟浸没了嘴巴，擦起双手，不想开口，演一出伤心的戏剧，不想伤悲，不想伤气，皆因爱意是芳华。相识不过一天，怎么可作出决定？只不过初见面，怎知爱火里面，敢保证明天一样热？穿上神褛，爱藏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今天静静问他，恋爱是何代价？乌麻麻实实的他，只闭上眼或交叉。水波涌涌，几多风吹草动，老古董哭泣要疯，掩饰那睡眼惺忪。一生之中不分西东，几多伤心的往事，心中只想小伙子，欣赏他那耳世芳华。终于一天得到他，找得失去的快乐，驱走那些冷漠，只得每一角落抛开那回忆的旧壳。穿上神褛，爱藏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问问蒙罗丽莎，恋爱是何代价？呜、哦，问问实实的他，笑了笑或交叉。穿上神褛，爱藏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问问蒙罗丽莎，恋爱是何代价？哦，问实实的他，笑了笑或交叉。 啊，每一次睇呢首歌咧，反而我未必系印象中嘅张国荣嘅影子喺脑海出边，我反而咧系谂起张卫健。当年咧，张卫健参加呢一个新秀歌唱比赛第三届嘅时候攞冠军咧，就系唱呢一首歌嘅《恋爱交叉》。我哋有咧张国荣嘅歌声。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雾啊，日间天气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啊，新界会再低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咧。清明节仍然是炎热，下周风势较大的，气温是较低，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7%的。哇，来到这些炎热的天气的时候呢，就觉得如果要做运动呢，都是早点做。一阵间听完清晨上来，我们一起去做运动。不过这个时候呢，可以一路听歌一路做着运动。因为今早就会带来很多首 Leslie 的快歌，一路做着这个运动，可能跟到个节拍都可以的。呢一首歌又系边首呢？啊，或者落去晨运嘅时候试下打开你个信箱，睇下会唔会揾到啲迷茫啊！ 他纯粹而孤单的守着， 哦， 里边可有你？谁明这里这苦？今天的心伤，卡电费单，另有些推算的书架，等不到你信，谁人能再次去相信？从前情感今不变样。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今天我心害怕，终只得多牵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你好吗？外国的风景好。

啊，仲有边几首未数到出场？你系又数到咧？心水清嘅你可能会知道，或者其实头先播下嘅时候，点解只只都好似差唔多节奏嘅咧？我头先呢首歌系咪已经播咗咧？都有呢个疑问喺度嘅。咁啊，但系点样疑问都好啦，有一样嘢咧就确实系唔会错嘅，就系、是、日子啦。咁啊，提下你啦，2021年4月3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2月22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呢首未播，呢首未播。今日都系炎热，有啲微风啊！啊，呢啲微风系咪就系不羁的风呢？张国荣《不羁的风》。 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凭住这口味，长夜捧幽兰，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凭住这口味，长夜捧幽兰，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连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 daddy， 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朋友，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捧拥 darling， 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接触新闻翻嚟之后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电话旁边咧，当然继续接通有呢个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系早晨，大家好。 嗱，医生，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呢个耳水不平衡啦，今个礼拜咧继续我哋集中喺耳仔部分啦。咁啊，但系咧今日你讲呢样嘢叫做耳石耳位，嗱，肾石我就知系咩啦，胆石我都知系咩，乜耳仔有石嘅咩？ 系啊，咁啊耳仔里边咧，我哋上一次讲过咧，我哋有个平衡系统喺度嘅。 嗯， 个平衡系统内耳里边有几条管咧，就系平衡去即系。前后左右啊，上下嘅一啲管，三条嘅管，呢、 嗯、 三条管咧就控制，就话当我哋个头令到某个位之后咧，我哋就将佢两边会平衡翻。 嗯， 咁里边咧其实咧有一啲嘅喐动咧，有一啲好似滑珠咁喺度喐动，等佢即系话我哋定到个位喺度啊。呢个滑珠个位咧就话哦定到就冇问题，但系定唔到佢可能唔喐啊，唔喐咧就会产生所谓耳石耳位，就话。一边喐一边唔喐，有边定咗喺度，塞咗喺度，咁咪塞住咗喺度咧，令到咧我哋嗰、那个即系两边左右有唔平衡嘅情况咧，就会产生即系好似上一个星期讲耳水唔平衡啊，嗰、那个原理都一样，不过咧佢某一条管啊，即系一条左右一啲前后一个高低嗰三条管受到影响，就会产生咗咧。我哋有呢个所谓即系唔平衡而会有晕啦。 嗯，嗱，头先你讲即系耳石，似乎就系本身已经有嘅嘢嚟噶啦，系嘛？只不过佢平时咧就喺度喐喐共咁样，反而佢唔喐咧就出事啦，系咪咁讲咧？ 系啦，佢平时应该走下走下，如好圆滑咁走， 系 佢突然间咧有一条，其中一条咧佢唔上唔落。 嗯。 一边喐一边唔上唔落，咁咧就系两边唔平衡。 点解佢会无端端唔喐嘅咧？ 咁啊，好多唔同嘅原因嘅，通常咧同即系年纪大有关系嘅，即系老化嘅过程里边咧，或者佢哋个水分唔系好足够啊，即系比较流动唔系太好咧，就会产生个耳石耳位呢样嘢。咁啊，少少唔同，我哋上次讲我耳水唔平衡，耳水唔平衡咧，我喐咩位置都晕，耳石耳位咧就因为佢系一条管道系有问题啫。咁所以佢系某一个位置。可能个头令佢左边即系晕，令佢右边向咧都冇晕咯，唔喐佢又唔晕咯，瞓喺度都唔晕咯。咁呢啲咧就系话我哋就会系比较可能系耳石移位啦，就唔好以为系耳水唔平衡。因为耳石移位少少唔同啦，耳水唔平衡咧，我哋可以食药打针去止晕。 系， 但系咧耳石移位你打针食药，佢仍然都系喺个位，都系去到某个位咧。就会转啊晕啊嘛，咁所以咧就我哋要点去处理咧？就系话我哋要即系揾出个原因啦，边个位置佢系耳石移位啦？我哋有呢个耳石移位嘅时候，我哋确定咗咧，就可以对症下药啦。就点令佢松发？ 咁你头先讲咧，佢或者系有机会系佢水分唔够，咁打啲水入去又得唔得啊？同埋佢你话佢唔喐啊嘛，咁我哋帮佢揈多啲喐下佢又得唔得嘅咧？ 咁啊，水分咧就冇得打翻落去嘅，咁我哋呢个就系耳仔好细嘅，所以唔会嘅。咁头先你讲第二个咧，就似乎都好有道理喎。 系， 我哋拧翻通佢咯。 系，哦，但系就系自己做到啊，自己做到定系都要揾医生做噶？ 嗱，呢样嘢咧就即系自己都可以做。当然咧，医生咧就要做个诊断，知道边个位置，然之后咧就做翻个移位法。 嗯， 吓。咁移位法咧，咁就会医生会通常都系耳鼻喉科医生啦，就大部分耳鼻喉科医生做，或者去到物理治疗师都可以帮佢做嘅。断定咗个症之后咧，就移翻个前后定系左右定系上下嘅位置，咁有个动作可以做。咁当然咧，医生首先做一个咧个确实呢个动作 OK 啦，咁咧就可以教个病人咧翻到屋企咧自己咧定期做，松翻佢咧。有机会会好得翻嘅。 嗯，咁即系如果听你讲，咪即系可以有得预防咯。 都冇得预防嘅，佢系会唔喐嗰下就唔喐嗰下啦，都系基本上冇得预防嘅。 咁、哦、但系喐咗之后，你就可以即系自己做运动，帮佢做啲运动，令到佢可以好啲嘅，系咪咁意思咧？ 都会嘅。其实如果你有一个管道系有问题，即系时常出现咧。咁我哋做翻同一类嘅运动嘅， 嗯， 咁咪网上都有啲运动嘅，咁当然首先要做个诊断先啦，确实系啦， 咁你即系呢啲就冇得食药啦。你讲个药物系冇帮助，但系真系即系要移翻个位。 即系简单啲讲，要勤力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要即系如果有呢个问题嘅，就要做多啲呢一个嘅运动啦，令到佢可以即系得以佢继续喐翻啦，系咪咁讲？ 系啊，咁但系我好多时都会见到好多朋友咧，以为佢系普通耳水唔平衡嘅，所以搞来搞去咧，成日都唔好啊。咁所以咧，就系头先讲个症状，仲要系指某一个特定嘅动作位置先晕咧。咁呢个就系好大可能性耳石移位啦。咁就真系要去睇个耳鼻喉科医生，帮你正确诊断，即系做一啲嘅检测之后咧，就确定咗之后咧，就清晰可以医得翻好。 咁呢样嘢其实有冇遗传嘅？即系可能如果你屋企人有呢样嘢，系咪自己都会即系机会大啲噶？ 呢个冇遗传性嘅疾病喺度嘅。 有冇得断尾嘅咧？即系我做得多运动唔会再翻发嘅咧？ 咁其实好多病人咧做完一次之后，佢未必会再翻发嘅，都有啲好翻晒。 咁但系如果唔理佢啦。咁会点样㗎？即係如果有得佢如果佢嗰边晕嘅，我唔令嗰边咪得囉，咁又得唔得㗎呢？ 嗱，你呢个諗法都得嘅，你又费事睇医生啦，咁你可以佢慢慢会又会松返。 係，但你要忍受得到囉，係咪？ 可能要时间长啲。 係，咁所以都系嗱嗱声搵个医生睇，令到你冇咁辛苦，呢个最紧要啦，係咪？ 係呀，其实举个例，譬如话你转咗就会头晕，咁你瞓觉呢你点控制唔到你系咪转咗㗎嘛。即系定緊个头嘅，但係呢转咗晕咁就大件事啦，瞓觉咪突然间晕囉。 係，咁所以呢都系嗰句啦，病向浅中医，如果觉得有啲咩唔妥，嗱嗱声搵个医生对症下药。好，咁今日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下礼拜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耳仔方面嘅毛病同大家继续探讨，好唔好？ 好啊，拜 拜。拜 困惑心中有结，你要让我知，求你优慈，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依，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五个字，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怨恨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怨恨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以泪尽释，奉献出第一次。独自困惑心中有结，你要让我知，求你优慈，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意，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五个字，孕育着无限意义。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始终都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之，何妨全力之，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以泪尽释，奉献出第一次。难求缘分之，难求全合意， 求全合意，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事，何妨全力试，不要问我非与是，愿你明白是非，奉献出第一次。 这个旋律呢就是改编自日本中森明菜禁区的这一首第一次，主唱的当然呢就是哥哥张国荣啦。讲起呢首歌咧，其实佩佩咧系听呢个中森明菜嘅版本，日本即系日文版嘅禁区先，之后先认识哥哥呢一首嘅第一次。当然，一个好嘅旋律，无论谱咩歌词都可以，都系一首好歌啦，系嘛？好啦，咁啊，即系播咗好多快歌，哥哥嘅快歌，好似仲未播呢首、啊。我虽然咧直播室咧就系冇窗嘅，但我估出边已经唔系黑色午夜啦。应该太阳伯伯已经出咗嚟啦，系嘛？不过歌仍然可以听嘅。 心若沉默，但其实跳动。赤裸或看内藏着爱的抱拥。心若人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沉活动。心若人已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荡你我眼中，心若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沉默动。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会以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难洗。我的抱拥，心亦能尽力寻觅美梦。不要急，不要急，反正有空。心碎的，心碎的都有出发活动，沉默动。心亦能已被明月闪动，火焰无忌地摇动你我眼中。心亦弥漫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今晚黑，今晚黑，请你跟我活动。可否一起笑着爱到彻底？一晚浪漫都可永远美丽，让那些漆黑空间引导爱意发挥。孤单的你跟我都不想过老你奶。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 哥哥张国荣的黑色午夜，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6:29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啦，约定你喺星期五的清晨爽利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庄外面发生袭击事件，